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云量增多，山区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7摄氏度。后半夜起风，风力逐渐加大，预计7号白天本市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在17号的时候发布了大风的蓝色的预警信号，那么空气呢也会比较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再来重播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7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过去的2017年的这样的年度好书的盘点。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年度好书呢？我们为大家盘点的呀是湛庐文化2017年的年度好书，而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也是对这些好书非常熟悉的一位资深的出版人，那就是湛庐文化的总编辑董桓女士。您好，董女士。 啊，您好，刘莎了。刘莎、 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湛庐文化的董桓。 在上节目之前呀，董总跟我说了，说第一次上读书俱乐部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好书。其实以前在好多其他的一些媒体当中，董女士也是跟大家推荐了很多的好书，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 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做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但是推荐好书的心情是依旧的。 对，特别迫切，特别希望把很多的好书能够带给听众朋友们。 如果是熟悉湛庐文化的读者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也知道啊，湛庐文化呀，那么他们其实呢，评选年度好书已经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对， 在每年的时候都不仅会有年度好书，还有各个系列的好书、然后带给读者，也是希望读者朋友能够从中导出您最需要的，或者说您认为哪些书是您最想看的这样的一些书。 对，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湛庐文化2017年的年度好书啊。那么想问一下董总啊，什么样的书能够进入到湛庐文化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也就是你们的标准是什么？因为其实湛庐文化的书一年的体量也挺大的呢。 对，目前湛庐我们一年大概出版的品种在100个品种左右。我想首先说的是说，湛庐的定位首先是它是希望能够为精英的阶层来就是提供很多的这种前沿的知识，以及为他们的商业的思维开拓这样的视野。那么我觉得今年的好书的在评选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和很多这种时代的这种脉搏它共振在一起。我觉得一个是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在说你特别需要有远见的能力啊，就是说你不仅要从现在要有这种从现在看未来的这种能力， 同时还要有从未来看现在的能力。 哎，其实话说白了，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我们当下的每一时每一刻啊，努力的完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能够知道我们朝哪个方向去完善我们自己， 对， 我们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对，所以这个是今年我们在就是盘点这个年度好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重的一点。再有就是说，我觉得大家现在这种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呀，商业模式的变化也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时候，大家特别想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今年的图书里边，我们也会考虑到底什么是我们特别应该不变的去追寻的这种本质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这种前瞻性，再有呢就是本质的，就是不变的这些东西。 对， 我们努力去寻求真理。 对，第三点呢，就是说，其实现在，刚才还跟流沙谈到啊，说这个其实很多书，现在它那种知识大融通，这种跨界性特别强了。 没错，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盘点年度好书的时候，也希望给大家展示这样一种非常跨界的思维。 没错，没错。其实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董总，这不是给您提意见啊，您记得您的关于智能的那一套书吗？ 对对， 前前后后出了有2年半，对吧？ 对， 我们就在咱们战炉出了几本以后，找一位专业人士给大家点评一下，然后再等啊，问什么时候再出，什么时候再出。但这样的一套书啊，智能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有7本吧。人工智能相关的书籍，有这样大的一个套系的书籍。但是如果大家越往后看，就会发现啊，那里面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内容，很多包括我们人类将如何发展，包括医学呀，包括很多历史的东西都融汇在这个书籍当中。可能开始看人工智能，大家想这就是一科技书，慢慢你再看，哦，这原来不仅仅是科技书。 对对对，就是说它里边其实都是和这种社会学，包括人性的一些追寻都是有关联的。 没错没错， 这是第三个，刚才谈到了远见、本质，还有这种跨界性啊。第四个呢，我觉得今年我们在探讨这个盘点好书的时候，因为战炉今年在这种阅读服务上，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所以说呢，我们也特别强调，比如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每个人都还要去深度的思考，要亲自的阅读，所以说我们在有些书上，可能我们会，比如说拓展有声书，然后呢，同时在这个书的里边，可能会有一些伴读的服务， 阅读多样性充分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在盘点好书中的时候，当然我后面也会介绍到，就是他在书里边有这样的阅读服务上，那么也希望给读者提供更好的这样的阅读的体验， 这种感受哈，就是读书，不论你从中吸取了什么样的养分，但是能够给你带来内心的那种愉悦，那才是读书的最根本的一个本质。 是的，是的。 好，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年度好书的一个评选的标准，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些标准的书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榜单当中。那接下来，董华女士，我们的重磅啊，我们要请您来公布2017年的年度的战炉文化的好书的书单了。好，有请。 我们大概是遴选出了10本这样的好书，我想一一的给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公布出来。第一本呢是王立明先生的《上帝的手术刀》，这个本呢也是战炉这个生命科学书系里边2017年推出的重磅好书。他已经目前可以说在2017年里边获得了众多奖项。 没错，没错。而且呢，他也即将会得到很多的奖项。 对对，我们特别期待。 也是原创的啊， 对， 专业的科学的专业人士给普通人写的一本书。 对，是。第二本呢，就是特别应景啊，今天早上那个 SpaceX 的那个Elon Musk 他的那个火箭，他终于飞上太空了。那么第二本呢就是这个穿越平行宇宙，它的作者泰格马克和伊隆马斯克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我相信这个宇宙的这种广阔的视野，以及这种特别就是 特别强大的这样的一种视野吧，能够给很多朋友们带来新的不同的感受。 哎，我突然在听完董总这个介绍以后就想啊，他们有一个圈子，你看人家里面的圈子里的人全都关注这个宇宙探索。 对 啊，这个早晨这个埃隆马斯克的这个近太空旅行的这个飞船刚刚发射，然后咱们今儿就来说这书，咱们也进入到人家圈子里了。 对， 好，第三本书榜单当中的 第三本书是耐力。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跑马拉松，在跑步，希望自己有很健康的身体。那么这本书是告诉你，你怎么样能够就是有一种高效的训练的方法啊，同时呢，就是能够比如说减肥啊、减脂啊，这个特别特别的、 特别特别 有用，对对对对，特别幸福那个。这是第三本，第四本书呢是成功与运气。我觉得在这个新春到来之际啊，就是大家去谈这个成功与运气，我觉得也是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时效点的。它也是我们的那个牛奶可乐经济学作者的新书。 没错没错。我们虽然呢就是应该非常深刻的认识到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勤奋、我们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谈到了这个运气。那，比如说你抽个签儿，比如说你去拿一什么东西，它可能左右就不一样，可能前后就不一样，可能一和二就有区别的。 对对对，是的。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方面的知识，其实在其他书籍当中，我觉得还是很少有涉猎的。所以这能够算给大家补充一个空白点吧？ 对，是的，这是第四本。第五本的话是也是一本我们的本版作者的图书啊。那么它叫数据的本质。那么现在等作者是车品觉啊，他也是大数据的一个领军人物了。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现在来看的话，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一样，那么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数据的这种思维我们每个人都要具备？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它给出了很多实战的思维。 好，第六本。 第六本叫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啊。我也特别希望那个在2018年里边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每天是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我先问一下啊，董环董总，您愿意您的员工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吗？ 如果他们把工作看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我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非常多的创造力。 哎，不过我也觉得因为我去过咱们战龙文化的咱们的公司的总部，我也觉得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宽松的。 对， 让员工呢能够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工作的愉快。我想这也是你们特别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两层的这样，而且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大的挑空的一个心愿吧。 对对对，是的。 好，下面一本， 这是第七本的话就是叫如何学习啊。那么这本书的话也是在这种个人成长和教育圈内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啊。就是说在21世纪里边，大家觉得如何学习的能力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能力啊。这是第七本。第八本就是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磅好书了。首先是战卢的镇店之宝，叫做影响力。那么它的作者是事隔30年之后写的这本先发影响力。所以我也特别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每一个听众能够都在2018年你里边能够有具有自己的先发影响力。 好，第九本 啊，第九本是叫协和医事啊，它也是一本本版书。那么作者他曾经也是协和的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和医生啊。那么这本书的话能够看到协和人的这样的一种精英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啊。 好，最后一本 第十本的作者是和和损雄啊。那么他也是日本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心理大师啊。他的书这个名字叫做共鸣的灵魂啊，这里边有很多大家都在思考什么是幸福啊，怎么得到幸福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对每个人确实能够产生很多的共鸣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董环女士，湛龙文化的总编辑，和大家来分享2017年湛龙文化的年度好书。刚才呢董女士呢已经把这样的一份重量级的书单啊跟大家来公布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十本年度好书分别是：第一本《上帝的手术刀》，第二本《穿越平行宇宙》，第三本《耐力》，第四本《成功与运气》，第五本数据的本质，第六本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第七本如何学习，第八本先发影响力，第九本协和医事，第十本共鸣的灵魂。那么我们刚才回顾了这样的十本书之后呀，我想有一些朋友，尤其是熟悉湛卢的这个书籍的朋友啊，他们其实会有一个疑问啊，在这也请问董总，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十本好书啊，湛卢在过去的一年间，或者说在过去的几年间，都出过很多类似的书籍，为什么这样的十本书能够入选呢？他们有什么理由，共同的内容或者说相似的内容他们能入选，而他们的那些非常相似的朋友们却没有入选呢？ 我想今年的好书呢有这样几个特色啊，就是第一是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本版作者他们强大的这种叙事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关注前瞻内容时候他们的这种科普的精神和传播的精神啊。这个我觉得是今年的比如说上帝手术刀啊，还有这个协和医事啊，包括数据的本质啊，那么这几本书都是本版图书啊。今年在大家可能熟悉湛卢的朋友们知道，湛卢其实我们的很多书都是引进版图书。 对， 那么今年我们确实是在本版图书上确实是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策划呀，包括这个引进的这个情况可能也会和往年会不同啊，所以说我们也特别的把这几本重磅的本版书放在了这个书单里边啊。这是第一点啊， 本版书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我相信2018年大家也还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本版作者在我们的这个视野里边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觉得今年的一个特点是这个经典的蓄力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刚才我谈到了说湛卢的镇店之宝是影响力，那么今年他的那个影响力这个作者西奥迪尼他写了先发影响力，已经事隔30年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容易啊。第二个就是说刚才也谈到了那个刘莎也谈到了这个成功与运气啊，那么这成功与运气的作者是牛奶可乐经济学的作者，那么 就是说大腕然后重磅的作家的重磅的书籍。 对在这一年里边，对2017年它也特别明显，所以我们也把它收入到这个书单里边啊。这是刚才谈到的第三点，就是说确实是除了刚才说的本版作者呀、经典蓄力呀，其他的这些角度上，更多的我们还是确实是看到了说这个前瞻性上我们到底和什么样的未来去衔接啊。那么这个未来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啊，以及我们怎么样为每一个人去创造特别有品质的特别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遴选这个书单的时候自己的考虑。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份书单它的一些特点其实也是针对于往年不同的特点啊。其实啊我在翻阅了这样的十本书之后呢，也有一个更深的感受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在我说这样的感受之前啊，我把数据的本质也是这本书单当中的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话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认识数据的本质？时下仿佛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就像当年人人都在谈大数据一样。大数据时代源自应用所产生的巨量数据，比如微信、淘宝，但是随后大数据反过来成为应用创新的核心。这个循环无疑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创作形态，那就是用数据做好产品，用好产品拿到更多的数据。在不同的场合上，很多人都谈过自己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和观点，这种对话呀有点像金庸小说当中的华山论剑， 到底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更有战略意义？我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经历了互联网最近2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去驱动一场智能盛宴，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渐露端倪。大数据背后的逻辑是数据积累越多越好。在过去的2-3年，很多企业都相信有了大数据资源之后，就能对企业的业务产生更大的价值。但人们往往很快就会发现，除了技术能力之外，如何妥当地管理利用这些资源并非易事。安全合规是一方面，降低数据使用的阻力及风险也是困难重重。所以我一直倡议，数据治理不是数据部门的工作，而是公司整体的战略。这就意味着本性纯善的大数据也容易变成一个累赘。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内容来自《数据的本质》。其实我要接着刚才说的那段话啊，董总，我是感觉呀，以前看战卢的书，觉得哎呦，好多知识真的挺深挺难的。而其实我为什么特意选择了一本《数据的本质》的书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呢？按道理说，数据这样的本质的这书，很多朋友就会想，这书它得有多深呢？普通人读起来这得有多烧脑啊！因为确实战卢出过好多烧脑的书。 明白。 但是我觉得今年啊，这些书的这种可读性啊，还有这种娓娓道来的通俗易懂，其实是给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带来更多的阅读的喜悦的感受，既懂了，既了解了知识，读起来也不费事儿了。 我相信就是在2018年里边，我们在图书的整体的阅读体验上还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些拓展。战卢的阅读服务，我们也希望比如说因为整体的这个读者的他们对于这个知识的接收的这种情况也发生一些变化。 对，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尝试和努力，让更多的人对这些看似特别高深的知识但实际上对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知识，是能够产生真正的共鸣。 哎，董总，您这您的战卢文化啊，很多的这些书籍其实特别受到专业人士的赞誉。 对， 觉得呢，不仅仅是给他们作为一种纯粹的书籍的阅读，更是对他们的比如研究呀，或者他们的专业带来很好的启迪。但现在普通人其实对战卢的很多书也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书偏专业，确实也阻碍了一些人的阅读。可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份书单能够让所有人都能接受，都能喜爱。 谢谢谢谢。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年的这样的一些图书的情况。刚才是说到了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原创的书籍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还有一些大牌的啊，这些创作呢也是在战卢文化应该是经常的涌现，我觉得。 对，是的。但是不太像2017年这么集中。 看来2017年是爆发年了。 对， 还有哪些特色我们来分享一下。 再有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那个流沙说的一样，其实确实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就是今年的很多图书能够让读者很深切地感受到和我自己有了关联啊，也就是说给他们提供了价值，甚至说让他那个幸福指数能够爆棚。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作为一个出版人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吧。对， 好，就是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来接受这样的书籍。那董总，您认为啊，在咱们这个十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年度好书的书单当中啊，您认为普通人阅读起来啊，最没有障碍的，或者说您更推荐普通人阅读的书籍都有哪几本呢？我想您要说的话，我这问题有点给我自己挖坑了。应该10本都推荐是吧？ 对，是的。甚至10本还不够。 那咱们这样啊，我换一个问题啊，我把我这个坑给补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啊，普通人就这样的10本书，当然本本都是董总的最爱，那么这样的10本书您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阅读哪些对于他们的收益来说更首先他们更容易接受，第二呢他们的收益会更大呢？ 我想有这么几本书吧，应该说是在我特别推荐给那个听众朋友们。一个是呢这个上帝的手术刀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本版作者他们在阐述这个又接地气又能够有前瞻性的这样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很独到的地方的。 就是大家呢看了这样的一本书呢，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基因呢已经很热了，不仅仅是湛庐，今年像中信出版 集团基因传， 对基因传，然后很多的一些公司，凤凰阿歇特等等啊，他们都有好多的跟这个基因相关的这个书籍。 对， 那么所以呢，作为原创的书籍来说，好像还真的不是特别多。 对， 所以这本书也非显得非常的亮眼。 对，而且就是王立明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他自己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啊，所以他自己觉得就自己像一个科学奶爸一样的。那么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是说，他是个特别会讲故事的科学家。他没有特别深色的那样的理论，他更多是把一个个故事都跌宕起伏的故事给讲出来了。从这个遗传啊，其实我们原来在小学学就是中学的时候，这课本上也有遗传是吧？那么但是你就听他讲的遗传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他讲的特别的生动。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是我觉得看他的书特别享受的地方。普通人看的时候，我觉得听到也很多读者的反馈啊，就是大家也觉得就像读了一本小说一样。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而且王立明先生在湛庐，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本书出版了，之前也有一些书籍。 之前的那一本他应该是在其他出版社。对对对，叫吃货的一个吃货的自我修养。 我一直以为这本书是湛庐的，看湛庐给我了多么大的 对对对，大家都这么认为。 好，刚才说到了啊，这是给大家推荐的特别适合普通人阅读的书。那么还有哪一本？ 下面一本我觉得也还是一本本版书吧，就是这个协和医事。对。 谈到了协和医院，大家我觉得这董总不用您多说了，大家对协和医院啊，这是、 就是、仰慕之情滚滚。 对，如果你去看病啊，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当然咱就得考虑能挂得上号的情况下啊，然后呢那个能这个您如果离那儿不是距离好几百公里的情况下，可能很多朋友他们的选择协和医院毕竟是其中的一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湛庐文化2017年的年度好书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听董桓女士的分享。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是最坚强，愿意去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扎颗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湛龙文化2017年的年度好书。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是资深出版人，也是湛龙文化的总编辑董环女士。我们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发布了这样的一份书单，一共是有十本好书呈现给所有的读者和听众朋友。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啊，这一次的书单它和往年相比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这一次的书单呢，它是更加有远见，更加针对本质，还有跨界性以及阅读的多样性。前面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过一小段文字，也能够感受到董总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呢，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刚才说到了，在刚才音乐之前啊，音乐和还有广告之前，我们特别说到了十本好书。如果让董总说他本本都喜欢，但是呢如果呢把这样的十本好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就是哪些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可能读起来更加的流畅，然后呢也更加的能够从当中啊吸收到一些养分的话呢，董总说有一些书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是上帝的手术刀，还有协和医事，是吧？是不是？ 对， 在这样的一份十本书的书单当中，如果非得让您挑，您还能挑出什么样的书籍呢？ 再比如就是这个泰格马克的穿越平行宇宙啊。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权威的作者这个西奥迪尼的先发影响力，然后还有就是本版作者车品觉的数据的本质，还有这个巴菲特的这个40多年的老朋友，这个卡罗尔卢米斯的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就这几本书，我觉得还是特别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 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呢我们真的啊，其实我真是给董总出了一难题。明明人家十本书都喜欢，明明呢这十本书其实也特别适合普通人阅读，但因为实在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想用今天呢尽量多的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一些书，也更加适合普通人阅读，因为我们的节目可能是更多的要针对普通人，跟针对所有的读者来分享一些书籍的。那既然刚才是说到了优中选优，或者说最适合普通人阅读的这样的几本书，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上帝的手术刀，也说到了协和医事啊。其实协和医事没有过多的说，咱们要不然补充一下，咱们把刚才说到这几本书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可以，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从协和医事开始说起。 对对对，协和医事呢，就是我觉得首先作者他对真是的是就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去专门去研读了很多协和的这样的资料，所以说他本身的写作是特别具有权威性的。同时呢就是这书里边大概应该有112幅这种珍贵的照片，所以它是这种图文并茂型的，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应该说就是这个阅读的体验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刚才董总 您说的有一句话特别特别重要，我也特别赞同，就是如果是写医学的书籍或者相关的科学书籍，这个权威性和准确性必须是放在首位的。 对对对，是的。 就一本书它写的多有趣儿，您看着多乐，整天咧着大嘴哈哈笑，它要是不准不权威，那完了，您白看了。 对。再有就是说，这本书我觉得它的写作风格也特别像，就是写了一部小说一样， 这种代入感太强了。 对对对，就是它，等于说是把协和的这种百年的历史呈现给在了读者的面前。那么这里边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我们当下，就是大家都很，匆忙，这种浮躁的这样的，甚至刚才我也谈到了说，今年我们的一个遴选的标准就是这种本质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书里边，比如说他会谈到，在当年这个协和的这个历史上，比如说一个好医生他是怎么诞生的？ 没错，没错。大家想吧，这本书的作者啊，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协和医生》的作者呢，常青，他就是毕业于啊协和， 对， 可以说协和是他的母校。如果呢是一个非常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去讲这个地方，和一个人只通过资料去查了以后再去讲，那是截然不一样的。大家想一想，你们每个人心里的故乡，或者说你们的家庭和别人描述的是不是有区别？我想就是特别亲近的人说亲近的事儿，是读起来非常非常的让人能够接受的，还有跟随他一起走进这件事情当中去。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稍微再延展举个例子啊， 哎， 就是他里边他谈到了说，其实比如说他特别呼唤，就是说为什么协和的医生大家都那么的信任啊，以及他们就是真的是大家都就是对这个协和对有这样的一种崇拜的精神。就是他里面谈到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医生比如说他是一个妇产科的医生，那么他们实际上他的基本功也是非常非常扎实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同时还要去在内科外科等等其他科都要有非常就是这样的扎实的基本功。 没错， 那也就是说他这种医生对于他的跨界的这样的治疗的能力和基本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哎，在这儿其实也补充一个小的知识点啊，就是如果大家熟悉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话，我说的一定是正规的啊，我们国家正规的专业的医院，您要去那些我们非得拦着您不让去的医院，那没得说。但是要是正规的大型的医院，像很多的三甲医院、三级甲等医院，那么到这儿毕业，到这儿来工作的这些医生啊，首先肯定毕业于名牌的医学科的这种专业的大学。那么他们到了这个医院以后，他们并不是说学完了以后啊，他们就能给你看病，他们是要教当几年的住院医。 对， 当完住院医以后，就是说他所有的活他都要跟着啊这些老大夫 导师、 哎，他们的导师啊去走一遍，然后他还要再把。大家听好，这是住院医，他要把所有的科室都走一遍，让他对所有的这些治疗都有了了解以后，再根据这名医生，大家注意，这不是医学院的学生，是已经到医院来工作的医生，他的特长或者说医院的需要，给他固定在某一个科室，然后这样一路的给大家才能开始看病，其实非常严格。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严格或者说这样的一种非常严谨的这样的精神，也真正造就了这样这种权威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去理解什么样的是一种精英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对当下其实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启示。 没错没错、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要跟普通人或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书，第一本是上帝的手术刀，第二本呢是这本协和医事。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哪一本书呢？ 下一本我们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正好是几本那个本版书啊、那我就顺道把这个另外一本本版书 《 数据的本质》也说了啊、因为其实前面刚才流沙已经给大家读了一段了，我觉得他选的那段特别好。对对，我只是想说，就是说，就是。作者车品觉，他首先就是说，他在这个大数据领域，他可能和别人特别不一样啊、就是说，他这种东西方的跨界的这样的背景，可能和当下的很多大数据的领军人，比如说像我们也出过《大数据时代》的这个译者，周涛老师， 太多大数据的书， 对对对对， 人工智能、大数据， 对对，完全都衔接在一起了。 对， 就是车老师，他是个香港人，他同时又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包括阿里巴巴，他之前是操盘了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么他现在又是做一个投资人啊、在红杉、他是一个就是专业的投资人，那么所以说他的这种 特别的这种跨界的背景，让他对数据的本质的认知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没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不仅仅呢是需要你有一个特别敏锐的嗅觉，能够知道哪些事情是有前途的、有发展的，更重要的是你还要能把这事儿给完整的操作下来。 对， 那么就跟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新兴事物一样啊，大家都觉得很好，都一窝蜂去上去做，但是最后死翘翘的，可能占的比例非常大。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位作者车品觉先生，他呢是完整的发掘过这样的新的东西，又操作过，然后之后自己又作为投资人又去重新选择哪些是他值得投资的，能够为他创造价值的，所以他是一个完整的，真的是一个完整的接触过整个的这样的，这应该叫这个产业链吧， 产业链和生态的， 对对 对, 对， 甚至他在书里边，就像刚才刘莎谈到的一样，其实现在大数据它已经和人工智能就是完整的就是一个链条上结合在一起了。 对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到底这个以这个大数据为核心的这个智能商业到底是怎么样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那么这书里面他也谈到了很多他的洞见。 哎，包括以前看阅读看战卢的书啊，其实我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就是脑机接口，就是人类的大脑和机器和计算机的一个连接。如果真的那一天实现的话，也不用上学了，我直接就把计算机里 弄脑联网。 但是即便啊，我有了这么多的大数据之后，也不见得我的判断就是准确就是正确的，这件事就能够执行下来。 对对对对， 所以这本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位人士能够把他成功运作的一个事情讲给大家，是他亲自运作一个事情讲给大家，是对很多人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对，因为每个人现在都是，就是他书里边谈到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就是无人不是分析师，就是每一个人其实现在他都是一个数据分析师。 对， 那么你要知道在这个智能商业的时代里边，你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就举个最现实的例子，董总刚才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被我强迫的说，您必须得十个里面挑几个跟大家来分享，立刻董总的这个大脑就开始飞速的运转，然后统计出一堆数据，然后跟大家说，我们就说这几本书。 是是是， 好，下面一本书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一本呢？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数据的本质， 对， 哎，然后听个片花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来盘点的是战卢文化2017年的年度好书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把这样的十本书跟大家都做逐一的详细的解读，所以从中呢就请董环女士跟大家挑出一些来重点的做相关的介绍。前面呢已经说过几本书了，那接下来董女士咱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本书？原创的说过了，下面 对，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经典蓄力的啊，就是说战卢的镇店之宝影响力的作者的新书，叫先发影响力啊。我觉得这词儿也特别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真正的具有影响力之前的时候，我们的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思维，就能够让我们具有了先发优势啊。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大家现在都想着说我能就是成为那个就是先看到这个先机的人，那我觉得他这里边也谈到了几种工具啊，比如说先发影响力，他认为你怎么样去调动这个用户的注意力啊，你怎么样利用联想的能力把你的先发影响力能够激发出来啊，以及他也延续了这个影响力的这个书里边的六大武器之后，他谈到了这种第七个武器，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边你怎么样形成一种联盟的力量啊，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大家在看书的过程中，他不断的去刺激你去看到什么样是真正具有先发优势的东西啊。 谈到了先发优势啊，又不得不说说刚才关于数据、关于大数据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即便我们有了特别先进大数据，有很多东西还是我个人，至少我个人认为啊，是机器不能代替的，比如先发影响力。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多人的一种判断啊，以及有些领域里边确实机器是它做不到它的这种就是这种精准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决策的。啊、 但是董总，你有没有？就是感觉到啊，咱们俩刚才这样的一个讨论是基于机器它的智商不如我们人类的这个情况下做的判断，有没有一天机器肯定比人类的智商或者说它的综合的这些影响啊，这些判断力都比人类强的时候，那时候先发影响力必然是人家机器人做的判断呢？ 嗯，我相信会有那样的一个前景，但是我也相信就是说，当机器把人一些非常能够去精准决策或者说这样的某些领域替代的时候，我相信人的这种真正的先发影响力他会找到更有他自己这种优势的领域，或者说能够把他其他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天赋或者说创造力能够激发出来。 没错，其实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人类啊，在我们运用大脑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挺懒的，大脑大家闲着大多数，用的是极少数。我说大脑整个分区的话啊， 对。 那么可能有一天，不论是科技的进步也好啊，还是说我们人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潜能的激发，有一天我们人类终将会使用大脑的这个程度会比现在的人类的程度要高很多。 对对对，是 那时候咱们再跟机器人去拼一下。 是， 好，继续来分享啊，战卢的年度好书。 对，另外我也特别想谈到这个先发影响力。刚才我在盘点这个年度好书的标准的时候，也谈到了战卢我们在阅读服务上做的一些2017年做的一些尝试。那么我也特别想用先发影响力来给大家再稍微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在阅读服务上是怎么体现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就是。大家翻开这书里边的时候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些比较生僻的这样的概念的地方，我们在旁边加了一个小书童的服务 啊， 就是说你碰到这个词儿觉得有疑问，那么这时候呢你可能就扫一下那小书童，就能够听到对这个词汇背后的一些解读，那么也会让你的这个阅读体验会更顺畅。 哎，省事多了，我以前看见不懂的就立刻百度。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书里边有这样的一种服务。同时这本书还配备了比如说有声书啊，然后这个精读班啊等等这些，那么让不同需求的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能够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价值啊。我觉得这也是战卢在阅读服务上我们做的一些新的尝试，以及我们也特别希望把一本书的真正的价值能够带给读者啊。 董总，您刚才说的那句话特别好，就是让不同的读者在书中找到不同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啊，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专业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 可能呢，这本书呢，这么样的一些设置，既没有在使用大规模的篇幅占据这个书的这个厚度啊，的同时又能让有一些需要了解细节的朋友能够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特别贴心的一个设置。 对，是的，是的，这个，所以这个阅读服务当时也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这个欢迎啊。 会不会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很多的战卢的书都是这个模式来出版的呢？ 我相信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尝试。其实我们现在在书里边也有这样，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也是。如何学习那本书里边他会谈到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好的学习方式，比如说你在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可能你会先做一套测试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你后续了解这个书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可能会更有帮助啊。那么这个今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很多书都配备了测试题啊，这样的话对你真正的去概览这个书的内容也好，还是抓住一些你对它的兴趣点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有帮助。所以就是说可能小书童的服务也好啊，还是测试题也好啊，还是有声书也好啊，还是我们在这个阅读的这种体验上的一些精进也好啊，包括可能我们对于未来的装帧啊，这种视觉的效应啊，可能会有更多的尝试。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都是2018年我们特别想带给读者的。 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年度好书。刚才说过了，先发影响力有这么多的这个衍生的产品，也希望呢每一位读者在阅读这个书以后，能够得到自己最需要的啊那一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咱们刚才说了几本书了，接下来要说的。 接下来还有穿越平行宇宙，还有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对对， 但是时间好像不太充裕了。您是准备呢一本书多说点，还是两本书都跟大家分享了呢？ 我觉得稍微都两本书稍微说一下吧。一本是这个《穿越平行宇宙》，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目前我们这个十本好书里边，可能这个宇宙观最宏大的一本啊，可能它的独特性也稍微更独特一点。另外，刚才我也谈到了这个作者本身，他和这个伊隆·马斯克他的这种关系啊，而且这个作者今年他还会有一本新书，叫做《生命 3.0》。他这本书还没有在国内出版，其实他已经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也将来特别希望能够跟读者朋友们分享。那么这本《穿越平行宇宙》里边，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用一种平行宇宙的这样的一种宇宙观来让你打开脑洞。也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说也许在这个宏大的宇宙里边，今天我现在是和流沙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可能在不同的这个三重宇宙或者是四重宇宙里边，可能我还会有不同的你或者是我。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在做不同的事情。就像你看了很多这个美国的大片儿一样啊，它确实在让你在想，也许很多时候你可能本身你要去想这个宇宙它是特别的宏大的，怎么样让我们人类的这种好奇心和创造力能够不断的激发出来。 我刚才正在想啊，听了董总的介绍，我在春节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好好的阅读一下。如果呢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看了这样的一本书，我的心里面会得有多么充实啊。 对对对，之前我还了解到，就是好像是真格基金的那个王强啊，王强先生他专门给那个就是中欧的学生啊都推荐了这本书 《穿越平行宇宙》。 对，他说每个人都要读，说这个宇宙观是未来这个商业里边也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维度啊。 好， 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就要分享的是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对对，这本书呢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啊，就是说在这么多的巴菲特描写巴菲特的书里边，我觉得它的独特性特别具有这样的可说性吧。就是说它的作者这个卡罗尔·卢米斯，她是巴菲特特别要好的女性朋友。这要好到什么程度呢？其实每一年的巴菲特的股东大会的这个股东大会最后的那个报告都是经过这个卢米斯来润色的，也就是说他的那个 也就是说巴菲特说什么都是他写的。 对。所以巴菲特自己会说这本书其实是我的书，就这样说。对，然后就是这个卢米斯本人，就是书的这个书里边其实它是一篇篇的文章啊。然后呢这卢米斯本人就说，其实当初的时候在滚雪球没有出版之前，大家都在说卢米斯是这个写巴菲特的传记最好的人选。但是卢米斯说，我一定要真正的去实际的去呈现，因为他是财富的编辑嘛，我要真正去呈现巴菲特自己的思考，我不想去就是去杜撰他，或者说我去硬生生把它变成一个小说。所以说呢他还是保留了这样的原貌。所以他是把四十多年里边巴菲特的这样的思考的严格，以及他观察到的巴菲特的变化，以及巴菲特对于真正的比如说投资的本质取舍呀，以及我是怎么样去坚持的，以及它价值投资的这样的一些真正的价值点，都在这本书里边呈现出来了。 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呀，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战龙文化2017年的年度好书》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董总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有什么呢？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呢，春节很快就要来临了。 首先特别感谢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流沙给了我这个机会啊，我们来分享这个战卢的年度好书。同时也提前祝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新春愉快，也希望我们在2018年战卢能够提供更多的好书，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和观众朋友们进行这种思想流动的好书，能够让我们的阅读生活越来越丰富，同时也让我们阅读生活越来越美好。